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王美啊，今天为了欢迎徐老师环球旅行归来，我也特意穿上了花衫，王美也穿上了夜礼服啊，来迎接我们这个 欢迎 啊，西航的 干什么？ 徐老师到哪外游去了？ 我跑到克什米尔，印度，那个印控克什米尔。 给我买了披巾回来了吗？ 克什米尔。 哎呦，徐老师， 轮到买你呢，我这买多少啊？ 也帮助徐老师避嫌，最近正在说教授你学生性交易的这个。 宝贝，你这个不能。 又不是你的学 生。我很想要买给你啊。 徐老师，不要当众泡妞。但是你可真是个灾星，你从克什米尔回来之后，克什米尔就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件，看那照片。死了十几个人呢，徐老师，你去了之后就出现这种恶性事件， 就是我去的那个地方 啊， 叫这个叫印控克什米尔的首府叫斯利那加，我还拍了一小段的 DV 是吧？咱们导演放一下徐老师的 DV， 嗯，就是在爆炸的这个地方啊， 这是市中心的交通要道口，我们跑去看了看，呆掉，它没有交通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个碉堡。里面是印度军队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碉堡是破旗了，但是这是市中心的交通要道口，不能拍的，我偷拍的啊，是冒着危险。 哎呀， 这个就是风景区。 我以为你到桂林了。 这个就是它的风景区，我特地找了这两段，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漂亮，但是因为三年前有战事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街上就非常非常的紧张。这个是一个这个游览的区。 哎呀， 我其实。去了以后的感受呢，就是两点特别印象深，它地方很穷了，风景很漂亮，就讲过，但是两点印象，一个就是学生校服非常整齐，教育制度很好，第二个就是整个这么穷的地方没乞丐，没有见到一个人要饭的，他们有很多小贩到你船上来，不厌其烦的卖那些很差的东西，就是根本卖不了，东西也很差的，但是你要不买他也没办法，他就一直在跟你谈啊，就从比方从10块美金可以捡到1块美金啊，诸如此类的，但是没有人要饭，那些老头老太开车那些人给他小费有的还不要，后来我就非常非常奇怪，因为我相比之下，我马上联想到深圳比他要富得多了。 哎呦， 但是深圳你到关口的时候，你看到 我整天从一堆丐帮里边穿行而过，哎呦， 那我就问了，结果那个答案我不知道准不准啊。你们一想到印度，你首先想到什么宗教？ 印度教。 对，我之前去啊，我比较无知啊，我是去西天去的，我找佛教去的。去了以后才知道，印度现在1%的人都没有信佛教的。 是佛教在印度 佛教 衰亡了， 早就衰亡了， 跑到我们中国来了。 中国、日本、韩国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人告诉我，他说印度教呢，不主张人乞讨。佛教哈、啊，它有一个正义感，就是说我如果目的是正当的，我化缘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问人要东西。和尚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可以问人要我。印度教他说不可以，你必须要做一个事情才能得到一个东西。 哦，印度教是这样。 据那个人跟我说， 苦行僧也有印度教的呀，但 是 苦行僧好像也不是乞讨的。 后来到了德里那些比较更穷的地方哈、啊，像旧德里啊，还有在那个阿格拉啦、啊、什么那些，就是泰姬陵啊那些地方，那个地方旅游地方更破，很多地方嘛，直接要饭的也比较少。稍微有一点，但克什米尔就是真的没有，我就印象很深。 我觉得徐老师用这个宗教的理由来解释乞丐的问题，那我可能比较世俗一点，我用比较商业的眼光来解释这个问题。因为在徐老师这个到印度去的时候，我也去了欧洲，我21天去了7个国家， 好家 伙，其中有一些有落后的地方，也有先进的地方。您这样一讲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没错。反而在越穷的地方，越落后的地方，你见不到乞丐。我去了伊斯坦堡你不能说它很落后，但是伊斯坦堡的整个生活水平是比较属于比较低的，它 是欧洲最穷的地方， 非常对，相当穷的一个地方。我没有见到一个乞丐，但是我在巴黎，在罗马，在米兰，在佛罗伦斯，我前两天刚去了上海， 真的是你看到一群一群的丐帮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宗教的原因，我只是觉得说乞丐他们也知道该往哪儿去，你去穷的地方没有用、啊、 就是说有人施舍就会有乞丐，你的意思是这样？ 是，你要去有人会施舍给你的地方，大家都那么穷的情况之下，你在 不有人施舍的地方，像在上海、深圳、北京这些地方是要的钱呢、啊、你给他饭，他不一定要饭的，但是穷的地方的乞丐是一，我小时候上我们家来的，哎，我见过，可真是要饭的，是真的在我们家，我妈妈盛碗饭给他吃啊，是真的是要饭。现在有几个是要饭的？现在要钱。 印度那些中北方邦、中央邦那些地方啊，有些小孩他是这样，对游客吧，他就住五星级酒店，然后导游就教他们把五星级酒店里边可以拿走的东西都拿了。圆珠笔啊，一张纸啊，一个洗澡的什么东西啊，消费拿了，然后到车上就发给那些小孩，就那些穷的小孩，然后他们小孩就知道了，就有一群小孩，很小小孩过来，然后就抢。我真不忍心拍，要拍下来是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，就这种场面，他们为了抢这些东西，我就不忍心拍呢，因为我自己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我看到外国人拍中国穷的东西，这你看拍长城拍天安门我无所谓，你知道有些外国人他也是看到有穷的角落就拍嘛，我当时特别不舒服，我让你干什么哈，跑来就拍着，所以后来我想我跑那地方这种镜头我不拍，我拍好拍军人，拍好山水、啊、对不对、啊、那种镜头，但大家都可以想象，但反正我这次去感受挺复杂的，这个整个印度的，首先第一个哈，我跟你们讲，免费桑拿免费按摩， 印度 啊，第一，免费桑拿是所有的旅游点都四十几度，然后阳光下头六十多度，所以你只要一离开车下去就免费桑拿，哇，这个免费桑拿的一塌糊涂， 免费手机掉了， 免费手机掉， 免费手机掉了、 啊。还有你知道什么叫免费按摩吧？ 人挤人啊？ 不是， 你进克什米尔的时候没事，等你离开克什米尔的时候，要经过四五道关的检查。因为印度害怕克什米尔那里有恐怖分子会威胁印度 啊， 所以出来的时候经过非常复杂的检查程序，每一道程序都是全身检查，而且它不是一般的，它就是给你按摩 啊， 女的都是哭出来了，很多很多游客全哭出来了，就是印度兵啊，就上上下抓捏啊什么什么事，然后就、 啊、 就是这样四道，我都是被他们这个免费按摩了很多，所以去那个美丽的克什米尔是代价是很大，这不是没必要，你看马上就恐怖主义袭击就来了， 气氛紧张啊，气氛紧张， 这是我第一次到了这么的，他还在戒严当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那个地方去旅游，因为我放假，我好端端的可以像他一样去问一次，为什么跑到那个地方，风景很漂亮，但是这个气氛很紧张，而但是哎，你说那些四十多度，我问了一下，德里只有10%的人有空调。 哦， 90%的印度的人，四十几度都是没有空调的。我开始想，我哎呦，怎么这么苦啊？然后我就跟那些人聊天，一聊以后，我发现我很浅薄啊，我很浅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做印度的文化跟中国文化真不一样。 徐老师回来跟我说呀。他说他觉得他在那个地方看到这个穷人呢、啊、很有尊严，这怎么解呢？ 我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情，就是依我的教育， 嗯， 你知道他们的圣雄是甘地， 对， 不抵抗不反抗、嗯、我们相当于甘地的是孙中山毛泽东，所以我们几十年来接受的一个教育就是说不平则鸣，要反抗，贫富悬殊 斗争， 要斗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看到穷的，一看到这个贫富差距这么大，你想，你可以，你到德里，你都看到了，有个旧德里，德里1500万人，有300万人生活在一个旧德里。 嗯。 世界上哪个城市贫富悬殊最大的就是德里，最简单，它整个城区就是人啊、牛啊、粪啊什么全搞在一起，而旁边那边是林荫大道，政府的那边，你知道德里啊，它贵的房子啊，2-3千万港币。穷的是根本是完全没有，那我就想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印度有革命吗？除了那个不抵抗运动、独立运动以外，几十年没有。 那些穷人他也不反抗，他也不像我们。 我觉得这是认命，这叫认命。他们真的已经习惯了，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。 嗯， 我以前曾经讲过，就是说，其实那个时候在巴基斯坦也好，在那个印度也好，其实我们在开车的一路上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车祸。 嗯哼。 死了很多人，很多车祸，他们的车祸，因为他们的，你看过他们那个车厢是，这除了里面装满之外，连车顶都还有人， 对， 就是 在上面。 一摩托车可以坐四五个人， 他一旦翻车，那样翻车下来，你不要说死个几十个人，你死个几个人也很正常的。对他们来讲，他们也就面无表情，也觉得没有什么，你不会看到有人在那边嚎啕大哭啊，这边痛心疾首的，他们就觉得说，那就去见阿拉，见上帝，见他们的真主去了。我觉得是一种认命。 哦，哎，你要这么说，其实中国的这很多贫穷老百姓，你去看望他，他自己也是笑呵呵的呀。是好像是咱们这些记者呀，心里不平，要为他们鸣不平。咱们社会要关心弱势群体，你知道，有的就照我们的哲学啊，比如照我们做节目的哲学，就认为这社会上有些弱势群体，他是弱到连 自己不能说话， 他自己不 说说不出来，他是弱到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很弱，是， 那需要有人去帮他们。哎，你看有一种像斗争的哲学，就是像咱过去共产党闹革命启发他们，这么给地主老财欺负还行吗？造反呢，跟我造反呢，吃大户不叫吃大户，打土豪分田地啊，这就要引导他们，要他们没觉悟。你看是这么， 这就以前鲁迅讲叫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， 对不对？就哀怜他的不幸的遭遇， 嗯， 然后就是感叹他为什么不起来反抗， 对，而 怒其不争。 对，而实际上你这个青年学生，你不来跟他做这政治鼓动呢，嗯，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， 嗯， 他只是日复一日的过他这样的日子。当然历史上看，除非你像陈胜吴广这种，就逼到你活不下去了，往往是大的洪水灾害，就是。反正也是死路一条的时候，容易比较爆发这个起义。那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所以我就一直有个非常矛盾的想法，就是一方面我也觉得我跟那些司机聊天，就想，就是说你们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他不但不像中国农民，中国农民他是很苦，但是你跟他讲了以后，他也觉得很不公平，他也会说在我们这个有钱人什么什么，他会，可是这印度的这些穷人，他反过来教育你， 啊， 他说你们没信仰，就是你们不懂神。我在那个最高喜马拉雅山脚下去骑那个马，牵着我马，他说后面2公里就是巴基斯坦的军队，然后走到一半下冰雹了，开始他问我 happy 吧，我说 happy， 后来下冰雹了，你知道他还问我 happy 吧，我说我现在 happy 什么，他说是 God wish， 他是神的旨意啊，我就不懂了，我就只能享受着神的旨意，浑身没地方骑在那个非常瘦小的马上，我本来不要他牵的，我说我可以自己走的，可是等到那个冰雹一下来，他反过来教育我， 我跟你讲，这 他说我没有神，他说， 哎，这就是咱们孔子教育的理想人格啊。孔子说什么颜回很好，什么一箪食一瓢饮，回也不改其路，就是说中国就是贫贱不能移啊，这回就是贫穷也不能改变我的乐趣，生活的欢乐。但是需要试试，这往坏里说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，是吧？忘记了社会的不平等。但是往好里说呢？它也是支撑人维持现状的一个精神的力量。 你想想，这印度教，整个印度大部分人信印度教，然后就不吃牛肉，牛满街就跑。为什么不吃牛肉呢？原来他的印度神里面，其中有一个神当初是骑牛的， 啊， 就这么相信了几千年，有一个神是骑牛的。这个，你知道印度的人口快超过中国了，这世界上有1/4的人。我至少是有1/5的人就因此就不吃牛肉。 除了这个，应该是还有他们也感念牛，是帮助他们耕种的吧？ 那感念的中国人不感念牛吗？ 所以很多 跟中国人照样都吃，对不对？ 但很多台湾人不吃牛的。我妈妈就是一个例子啊。我妈妈因为她 什么原因？印度教？ 不不不，我妈妈从小告诉我说不可以吃牛肉，因为牛是帮外公耕田的，所以牛是不可以吃的。我妈到现在还不吃牛肉了。 就是这种忌讳的东西啊，我在他里发现，比方说还有说恒河。那恒河也让我听得很感动。 我的天， 我的天，很多人要去那里沐浴。我一说洗澡，他马上纠正我，沐浴不能说洗澡。但问题是现在非常非常多的房子在恒河边上出租，为什么用啊？老人，就是说印度的老人呐、啊，比方说我快到了75岁了，80岁，我知道我快死，他就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，然后他就租一个房子到恒河边上等死，因为。他们相信死在那个地方容易进天国，可是有的人那里去一等一年三年，租金很贵，他还活着，还在等，他完了以后就在那里火葬，就把那个灰撒在恒河里， 灰， 对，所以就是精神的超越嘛，超越了实际上的这个敬畏，你说他干净说他脏，对他来讲那是神圣的。而且这个宗教啊，你有一点不能不承认，就让人活得有尊严。当然你无神论者可以说这太可悲了，对吧？可是呢，你即使你比如说我看过一个话，就是你说的在印度，就说这个乞讨嘛，和尚嘛，因为和尚不是要乞，人家在中国古代啊，叫管这种乞丐啊叫乞士。乞丐，连乞丐都是可以有人格的。你看那个话说的就是好像尼泊尔，不是印度，是尼泊尔，一个僧人，这叫吃钵嘛，拿着钵就在街上走，两边呢这个施舍的这个人家的祖父啊跪着拿这个饭，等着他，这是在结下一种缘分。所以你一说，我一想说乞丐的这种风格、威仪、人格、尊严啊， 佛教里面 有。你比如说这个金刚经，我这刚才说金刚经的第一段其实是个描绘，如在眼前呢，释迦牟尼怎么行乞？哎呦，你就觉得他是个乞丐啊，但是乞丐怎么可以那样有威严？就说是尔时世尊四时，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了，叫注衣持钵，正正衣冠，穿好衣服，拿着钵盂入舍卫大城，是吧？于其城中四地乞已，就在这个城里挨家挨户这么讨饭啊，然后呢还至本处，还不是在那随地随吃。还至本处，这饭四器，收衣钵，洗足以敷座而坐。就是说，吃完饭是吧？把这个碗洗干净，放在旁边，一切都是自己动手的。把脚洗干净，非常清洁，盘腿一坐，开始上课，开始进行这种教学。你看整个这个过程，这就是说乞丐和乞士。所以咱中国古人管和尚，这种行为往往就称为士。你。被人称为士，就是说你有了某种人格 ，master， 有了某种尊严。但是你看，就是以什么的名义？当人有了一个名义哈，人的这个外在的风采啊，我就感受到会迥然不同。说什么呢？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有些话哈。在媒体上不好说的，说了会犯众怒的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它有它的道理。比方说现在都在讲说建设和谐社会，我理解什么叫和谐社会。和谐社会的前提之一啊，各得其所，这个社会里老有所养，恶有所得，或者说你尽管有穷的有富的，但是每个人都得其所哉，就是他总是能安享于他目前的状况，就和谐，对吧？可是啊，你要让人各得其所，前提在中国就显得很严峻，因为要公平。你不公平，怎么着各得其所呢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你那么多人，比如说你富起来了，你也掠夺国有资产，你就那么富了，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公平分配造成的。那你让我安心信仰某种宗教，安心做我的穷人，让你安心的做你的上流社会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好复杂，我觉得。 所以这个将相宁有种乎啊，这个印度就是给我们一个，因为中国和印度是要互相看那个镜子。他们你知道还有个种姓制。 哎。 所以首陀罗永远是首陀罗，婆罗门永远是婆罗门。虽然给我们介绍的人是有现代民主观念的，他说现在啊， 谁有钱谁就是婆罗门了。 嗯， 可是你听他这句话，还是一个种族观念，还是个种姓观念在，对不对？ 嗯， 好像是他这个，我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。我说那一个手陀螺的最低了哈，对不对？据说是脚下面生出来的，婆罗门是头上生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吠舍是腿中生出来的。那手陀螺呢？我手陀螺的女的嫁到婆罗门家里了，那是怎么样的呢？他说这样，生出来的孩子就算婆罗门了，可是女的还是手陀螺。可是他们还接受这个，所以在中国人看来就是， 对， 要反抗不平等，就是所以我看为什么印度会出来一个甘地，中国有孙中山，这个后面的原因太复杂了。 对对对， 你说他这个算不算和谐社会？这某种程度上他也和谐，可是在我看来他真是好不公平啊！可是为什么他们就能容忍呢？我真的不明白。 这有句话叫这个天地不仁，有的时候啊，你真没办法。我现在觉得这个社会永远都是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公平，好像总是大家乱来一通，建立了一个等级秩序。这过了一个历史时代呢，噼里啪啦就重新洗牌，又重新洗牌。你看历史都是这样的，重新洗牌，然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。